今年沿金日成农业科学研究所成立35周年纪念活动13号举行。会场正面悬挂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太阳像、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太阳像和几内亚共和国总统阿尔法共戴肖像。纪念活动由几内亚金日成农业科学研究所、农业部、金迪亚区的人士和群众参加，还有我国驻几内亚特命全权大使和使馆官员应邀参加。会上一些人士做了讲话，他们说金日成主席阁下和领导者金正日阁下为几内亚的新社会建设，特别是农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，其伟大的献身精神会永远珍藏在几内亚人民的心中。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贺电。